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111集，山雨欲来。一，陈欢一觉醒来，没瞧见轩辕里，便知道自己又醒晚。如今天寒，他时常手脚冰凉，轩辕岭便不许他早起，被窝里放着汤婆子暖着，也就越发让人倦怠。陈欢伸了个懒腰，正想爬起来，外头忽地传来轩辕岭的声音，这个时辰难道是下了早朝回来用早膳了？陈欢许久都没一醒来就瞧见轩辕岭的经历了，心里颇有些高兴，也顾不上穿衣裳，随手扯了件斗篷往身上一裹，就朝外头走。却不过两步路，外头就传来了轩辕镜的声音，这么早他怎么进宫了？陈欢心里纳闷，苦着脸回去穿衣裳。等他再回来的时候，兄弟两人已经都不说话了，但脸色难看得厉害。陈欢挠了挠头，他难得见轩辕镜这人青着脸，他大多数时候都是十分温和，对轩辕里也素来很尊敬，恪守君臣之礼，连大声说话都没有，今天竟然甩了脸子。 你们吵架了？ 轩辕岭瞧见他不比轩辕镜好看多少的脸色微微一缓，朝他招了招手，过来。陈欢就伸着手走了过去，轩辕岭摸了摸他的指尖，大约是刚在被窝里爬起来的缘故，他的指尖还算热乎。轩辕岭的脸色又缓和了两分，贤王既然进宫了，便用了早膳再走吧。轩辕镜拧着眉头看了眼陈欢，神情仍旧很紧绷，看起来完全不像是能吃下去饭的样子，但他却没有拒绝。陈欢觉得两人之间的气氛古怪，让人很不舒服，可他又不知道说什么能缓解，只好当作什么都没察觉下去查看膳食。林峰早就退下去了，见他出来连忙迎上来， 可是要传膳？ 陈欢点点头，拉着他不许他走。 他们怎么吵架了？ 林峰不知道这事该不该说，纠结片刻，很是艰难地开了口， 奴才不晓得其中内情，可这些时日以来，皇上和贤王殿下却时常争吵。 最近一直在吵架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陈欢心里莫名不安，这兄弟二人的感情素来很好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会让两人一连吵了这么久？ 皇上留贤王用膳，你去传吧。 林峰弯腰退了下去，陈欢往周围一瞥，瞧见狼缺在宫门口守着，连忙摆出笑脸来，快步走了过去。狼缺一瞧见他这副样子，就觉得头皮发麻，连忙退了两步，伸手示意他停下。 陈公公，我可没得罪您啊，您这又是想做什么？ 陈欢没想到自己表现得这么明显，干脆也不掩饰了。 我就是想问问你，皇上和贤王为什么吵架？ 狼缺神色一僵，往四周一瞧，见禁卫们都远远地站着，并未凑近，这才微微松了口气，脸色却沉凝起来。 公公恕罪，此事无可奉告。 无可奉告？那就是他确实知道，但是又不告诉自己。陈欢哼了一声， 不说就不说，我去问皇上。 狼缺在身后喊了他一声，陈欢扭头， 干什么啊？ 陈公公，皇上如今举步维艰，您就别跟着添乱了。 陈欢一呆，他这是被狼缺教训了，他还什么都没做，怎么就添乱？然而对方说的又很认真，陈欢看来看去，怎么看都觉得他不像是在敷衍自己，只好皱着脸点了点头。 不问就不问。 林峰带了内侍送了早膳上来，陈欢随手拎过一个食盒，打算拿给轩辕岭献殷勤。林峰哪里敢让他动手，一路追着想接过来，陈欢不肯给他， 两人就一路追一路躲的小跑着进了大明宫。还没进宫门，一只茶盏砰的被砸出来，在程欢脚前三尺的位置摔成了碎片。程欢一呆，这不是打起来了吧？他匆匆跑了进去，还没进主殿的大门，视线就已经落在轩辕凛身上，将他上上下下仔细看了个遍，才放下手中的食盒。 嗯，没事吧？ 轩辕凛轻着脸摇了摇头。程欢又去看轩辕镜，却见他正目不斜视地看着自己，眼神颇有些古怪，看得程欢心里有些发毛，无意识地蹭了蹭轩辕凛。几息后，这股莫名其妙的畏惧消下去，他又恼怒起来。贤王了不起啊，要欺负他，在外头也就算了，好来大明宫还当着轩辕凛的面，这也太过分了些。他瞧了瞧四周，瞧见内侍工人们都不在，想必是被支开了，胆子就大了一些，朝着轩辕镜吐了吐舌头，做了个鬼脸。一只大手在他头顶上揉了揉，程欢立刻乖巧下来，朝轩辕凛笑：“ 吃饭吧，啊。” 程欢以为轩辕镜脸色那么难看，自己又得罪了他一把，他应该会甩袖就走的，却没想到他竟然轻着脸坐下来。程欢瞬间犹豫起来，他好像不该坐下。轩辕凛拉了他一把，程欢只好挨着他落座。轩辕镜的视线却一直落在他身上，像是忽然间不认识他了一样。程欢迟疑地挥了挥手：“ 贤王殿下。”“ 程欢，你对眼下的日子不满意吗？” 程欢愣了愣，他对眼下的日子不满意？怎么会呢？他以前都没有想过会有今天。不说别的，单单是轩辕凛对他的感情就足够让他每天都做美梦了。他迟钝地摇了摇头：“ 我……”“ 贤王，你明知道这些事情他做不了主，何必与他为难？” 轩辕凛忽地开口，语气十分不善，但维护之意明显。程欢虽然看着两人似乎又要吵，但心里仍旧觉得高兴，讨好地给轩辕凛夹菜。然而面对天子之怒，轩辕镜却没露出丝毫畏惧。“臣无意为难任何人，只想天下朝堂都平安无事。”眼看着两人又要吵起来，程欢连忙打圆场，不停地给轩辕凛夹菜，却是一头雾水。这兄弟两人到底是怎么了？怎么随便说句话都能吵起来？他很想问一句，但想起狼缺的话，他又犹豫起来。他的确什么都不懂，不懂人情世故，也不知道朝廷纷争。如果争吵的原因不能和他说，他这么问起来的确会让轩辕凛为难，可不问又实在好奇。轩辕凛看了轩辕镜一眼，语气十分冷淡：“ 朝堂天下是否平安无事，是朕该考虑的事情。贤王，你要做的是忠君。” 这话越说越犀利，越刻薄，即便迟钝如程欢也听出话里的不善。他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，有点被唬住了，不知该做什么好。“ 你去里面吧，林峰，为他另备一份膳食。” 程欢站起来，犹犹豫豫的不想走，怕自己一走两人要打架，但很快他就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快点走了，因为轩辕镜喊住了他：“ 留步。” 轩辕镜看向轩辕凛，素来温和的脸上竟露出几分锋利来，眼神也像是变成了小刀子，刺得程欢身上刺刺麻麻的疼。可在开口时，话却是对着轩辕凛说的：“他既是当事人，这诸多事情何该让他知道才对。”轩辕凛脸色阴沉沉地看着轩辕镜：“ 朕说过，你有任何不满来找朕就是，不必为难他。你去吧，听说大皇子病了，你稍后去看看他。” 后一句话是对程欢说的，程欢点点头，迟疑地走。轩辕镜声音忽的一高：“ 程欢，你就不想知道皇上做了些什么？ 贤王，你放肆！” 轩辕凛头一回，开口训斥轩辕镜：“ 还是如此疾言厉色。莫说承欢，就连今日态度一直十分强硬的轩辕镜也顿住了，片刻后才苦笑一声：你我兄弟血亲，我不能眼看着你毁了自己。轩辕里满脸冷漠：希望你多虑了，这朝堂不会出事，朕也不会毁了自己。承欢这次确定兄弟二人争吵是因为自己，可他最近有做什么事情吗？他一直老老实实的在大明宫和皇子所，偶尔才被允许去一趟御书房，却从来没遇见过陌生人，哪有机会闯祸？ 你们，我又闯祸了？那你们别吵了，犯了错我就挨罚，别吵了行不行？ 轩辕凛凶神恶煞地瞪了轩辕镜一眼，走过来摸摸他的头：和你无关，没人可以动你。承欢不知道他是不是要偏袒自己，但听了这话他心里已经很满足了，觉得一顿皮肉之苦能让这兄弟二人和好还是很值得的。 我皮糙肉厚的，挨一顿打没事儿。 他见轩辕凛沉着脸不吭声，偷偷扭头去看轩辕镜，想从他嘴里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什么，但轩辕镜这回却也哑巴了，只深深看了他一眼就转身走了。 哎， 承欢喊了一声，轩辕镜却根本没理会，不多时就不见了影子。承欢只好闭了嘴，轻轻戳了戳轩辕凛： 他走了，你们到底为什么吵架？我又闯祸了？我这回不是故意的，我到底做什么了？ 轩辕凛抬手抱住了他，承欢乖巧地回抱住他，偷偷在他下巴上蹭了蹭： 你别生气。 轩辕凛叹了口气：朕不是生气，与他朕一直心存侥幸，可惜到底还是让朕失望了。承欢听不明白，他们吵架不是因为自己吗？怎么听起来好像不是这么回事？他纠结了一下： 我能帮忙吗？ 他能感觉得到轩辕凛现在情绪很低落，虽然不清楚前因后果，但承欢已经下意识地偏向了轩辕凛，在心里偷偷骂了轩辕镜几句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